随便用。 你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之友大赛半决赛的实况录音。担任现场主持的是著名的评剧演员李维权。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 下午好。 为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由中国评剧院、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文艺台联合主办的 北京评剧之友大赛 半决赛现在 开始。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这个会场来的嘉宾，就是我们北京市文化局副局级巡视员阮兰玉女士。 欢迎阮局长。 担任今天评委工作的是中国评剧院院长吴一平先生。 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是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古文月老师。 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的传人、白派第三代传人刘平女士。 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是中国评剧院原副院长、著名板胡演奏家龚占海老师。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著名剧作家刘同先生。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现代西路评剧的代表人物张书贵老师。 中国评剧院著名作曲家，大家不熟悉他的名字却熟悉他的旋律，这就是著名作曲家刘文田先生。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呢，也是我们主办单位之一的来自北京群众艺术馆的副研究馆员贾乃鼎老师。 我们中国评剧院艺术处的书记，也是我们剧院的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孙民先生。 担任我们比赛评判长的是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书记罗燕。 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今天我们的是这样的，因为一共有22名选手进入了我们的半决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决出8名进入决赛的选手，其中6名成人，2名少年儿童，然后余下的14名选手就是我们本次评剧之友大赛的优胜奖获得者。我相信这将是一场非常激烈也是非常高水平的比赛。那么现在我们比赛就紧张激烈的 正式 开始。 还是请大家要保持安静啊，因为我们的选手马上就要走上舞台了。那么第一位要上台参赛的呢是于连贵，为我们带来的是金沙江畔的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 他来自海淀，是公务员。

好，现在我们把三号选手的最后得分给大家报一下，评委给打分是9.85分，9.85分，9.80分，9.80分，9.65分，9.90分，9.80分，9.86分，9.83分，这是评委给打的分，然后去掉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分，王金霞最后得分9.83分。看来观众的掌声也看得出来，大家对评委的打分是非常满意的，确实是味道很好。那么现在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崇文的选手魏东，他给大家演唱的是秦香莲的选段《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待念状》，有请魏东。 马公既然有礼，就在开封讲了吧。 摇摇 夫人为哪桩？ 先一起来看一下四号选手的得分。四号选手田翔评委打分是9.88分、9.75分、9.83分、9.83分、9.80分、9.89分、9.70分、9.84分、9.79分。那么去掉一个最高分9.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田翔的最后得分是9.82分，9.82分。那么接下来要参赛的七号选手呢，叫杨春明。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的长相，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来自密云的一位出租车的司机，那么有一天呢，也可能您会打到他开的车。如果是真是那样的话呢，作为一个评剧爱好者，您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关掉收音机，为我们来唱一段。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无双传》的选段《曲江池》，有请杨春明。 什么？ 心一变，做归个三神仙，好似嫦娥不肯下凡。 那么我们把五号选手何青杨三姐告状一见哥哥他的得分向大家汇报，评委打分是9.90分、9.83分、9.82分、9.79分、9.50分、9.83分、9.85分、9.79分、9.88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0分，何青最后得分9.83分。下一位参赛选手就是大家熟悉的参加了第一场复赛的陈玉林，他来自门头沟，他本身是一个眼睛有残疾的人，今天由他爱人陪他来，因为上午我们有一个座谈会，他们6点就从门头沟出发了，他的爱人而且是一位腿也不太方便的人，这种精神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看了以后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都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评剧办好。现在有请陈玉林。八号选手陈玉林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会计姑娘选段，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 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洗涤我老黑心里开了花，他是人民公社的好劳力，我们要日夜精心喂养他，盼望着枣红马儿快长大。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它，指望它不怕负重把冤家，指望风雨把你拉，指望他翻山越岭如平地，指望他不怕路远怕飞拉，指望他不惜力气不怕累，指望他别曾是地边的好庄稼，指望他拉着他们走上幸福信仰，指望他别再的与你们各万八，指望他一心爱着无牵挂，指望他爱是如同爱自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 一起来看六号选手魏东的得分，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72分、9.80分、9.82分、9.73分、9.65分、9.71分、9.60分、9.79分和9.78分。那么去掉一个最高分9.82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0分，六号选手魏东最后得分9.74分。接下来参赛的是九号选手曹淑琴，带来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选段《见皇姑》。 现在七号选手杨春明的得分已经出来了，给大家汇报一下。七号选手杨春明参赛曲目《无双传》中《曲江池》，评委给分是9.80分、9.88分、9.84分、9.84分、9.70分、9.89分、9.90分、9.83分、9.8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选手杨春明最后得分9.84分。下面为大家表演的是十号参赛选手张金英，他是来自宣武区，他参赛的曲目是朱痕迹的选段，劝婆婆不必要太伤心，有请张金英。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八号选手的这个得分啊。 好的， 李老师先您先憋会儿。来，八号选手陈雨林，那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85分、9.78分、9.82分、9.81分、9.88分、9.91分、9.90分、9.82分和9.76分。那么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分9.91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6分，八号选手陈玉林最后得分是9.84分。 9.84分，祝贺陈玉林。 好，那么我们的选手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请出他啊，给他加加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评委老师都是专业的，不会影响他的任何成绩，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发挥。 好，有请张金英。 看九号选手的得分。九号选手曹淑琴评委打分是9.88分、9.81分、9.78分、9.76分、9.70分、9.88分、9.80分、9.82分、9.82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九号选手曹淑琴最后得分9.81分，9.81分。接下来上场的是11号选手严秀琪，参赛曲目《卷席筒》选段《我的大老爷呀》。 大老爷，这里边弯弯道道，去了拐弯，事儿多着呢。 把城 浑身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动的胡腿全倒完，你说我这小小的年纪愿不愿呐？ 报一下十号选手张金英的最后得分。评委得分，评委给分是9.85分、9.89分、9.78分、9.85分、9.75分、9.79分、9.70分、9.85分、9.84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选手张金英最后得分9.82分。下面有一个情况，本来应该是由12号选手王宝明来参赛，但是由于王宝明突然间到外地去出差，他在急着往回赶，但是现在恐怕还在高速公路上，所以他就非常遗憾地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现在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13号选手郝月池，他的参赛曲目是《珍珠山求情》。 的前夫本姓蒋，我们二人结发夫妻，我们两个恩爱非亲，真情难诉，是不是心难挑，你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事到如今害我是讲讲了吧，配上说话我的粉面通红，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还真叫我呀真难出口，老爷的名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冒了灯，我丈夫后本名言假送我闺女，暗写情书门外坏门风，因此令家我把老爷来侍奉，我们二人比牧人失散，我们两个各奔西东，这么一上船一路个香浓，而就是他送那场的雾原著没动，全然的上着方，他对我有情苦心是佛经，只恨我呀一朝被雾拦截乱忙啊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多亏老爷你了家事儿中，明察秋毫减免从轻，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切我妈请 选手的得分，十一号选手严秀琪评委判分是9.82分、9.87分、9.82分、9.79分、9.78分、9.83分、9.85分、9.88分、9.82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8分，最后得分是9.83分、9.83分。接下来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高山下的花环》选段，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 猛听见他的妻儿 谢谢李松鹏的演唱。应该说我们中国评剧院众多的艺术流派当中，李一兰老师的李派应该是极富个性极有特点的，应该说李松鹏掌握的还是相当不错。那么现在我们来报一下13号选手郝月池的最后得分，评委给分是9.75分、9.84分、9.75分、9.70分、9.79分、9.79分、9.75分、9.90分、9.81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13号选手郝月池最后得分9.78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之友大赛半决赛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最近出版了张学金和黄汝平80年代初在上海演唱《苏武牧羊》的实况录音。这个时期的张学金正处在艺术上的黄金时期，聆听这份录音对于了解和研究张学金的艺术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剧中的一个片段《望家乡》。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欣赏了马连良先生和他的传人张学金演唱的三段马派名句。现代录音技术的发展呢，为后世探究京剧这样的声腔艺术啊，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我们在聆听前辈和名家精彩录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唱片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